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我唔系卓佳佳，我系 Oscar 拉，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，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咁話咁快就返嚟啦，咁你頭先仲有啲咩肉語未知、啊？ 唔係，咁我話人哋飲醉，咁有啲人就話 你又飲醉喎， 陶君豪都醉， 咁咪飲可樂嘅啫，都醉。 其實我一個禮拜一飲兩次，因為年紀開始發覺自己大，雖然自己飲得係另一件事， 係嘛？ 但係我都喺呢度 clarify 一下咧， 社民連會慶。 即係社民連會慶啦，大家好有興趣都炒我花生嘅，就話點解我喺度話民主黨賣香港咧，又話民主黨即係正契弟咧咁樣。咁我都希望借呢個機會咧，因為有人話俾我聽，有三批人都好不滿，社民連嘅人好不滿，即係嗰啲斗擦組嘅人，或者係支持泛民嘅人好不滿，甚至乎民主黨人都好不滿。咁我先講民主黨先咧，其實我第二日咧。我都打俾阿副主席尹兆坚，即系唔好意思，我话我，因为我唔好意思嘅在于咩咧？其实我唔知 佢喺在当场 嘅， 其实 佢喺当场嘅，咁佢即系佢都好识讲说话嘅，所以佢做副主席有道理。佢话：，我识咗你十几廿年，由即系知道你嘅优点同埋弱点嘅人，系嘛？我哋都 招友啦， 僆仔嘅时候都好崇拜你咁啊！哇，即系插到我咧，其中一句咁啦吓，咁我就唔系我话唔好意思，因为我话我真系唔知道咧。原来阿高佬系唔系玩得嘅？ 系咩？ 系啊，我真系唔知佢唔玩。同埋佢一样嘢咧，即系啲人 post 嘅时候咧， 咁呢个似四方喎，呢个系 系啊，即系唔怪得佢即系可以继承啊四方嘅衣钵。不呢个公开讲，我真系唔好意思，我真系唔知佢咁嘅。之余咧就系我对我讲嘅嘢咧，我系表示歉意嘅。因为点解咧？中间佢一个说话系辣着咗我陶君衡。 系 我先玩咗呢一句，我唔知啦。咁佢就噏咗一句说话咧。我系冚咗佢，后屘我一听我已经系冚咗。佢话我捐咗钱俾你嘅，大哥。咁我喺度谂，喂，大哥，你捐咗钱俾我，唔代表我唔批评得你噶系嘛？我唔系同你做生意啊嘛。即系你哦，你捐钱俾花生台又好，唔系花生台啦吓，即系假设啫，或者捐咗钱俾社民连都好。原来我系要做咗你嘅 subsidiary 噶，即系喺我嗰刻嘅脑海里边咁谂。 即系好似买卖咁样 咯，有啲 ego 啊！ 我唔系有 ego， 唔系呢个意思啊！ 即系我唔可以咁样俾你将呢一个 message 出咗去，系仲差过我继续讲话你即系民主党正契弟啊嘛！咁我咪所以玩多下，就话现场有冇人即系呼应我呢句即系讲话民主党，跟住你睇有几多人嗌卖香港咯？即系其实我系想冚咗佢中间呢一段咧，其实好有争议嘅说话。我捐啲钱俾你喎，咁样你无论上嚟拍卖又好，或者你即系之前即系有帮下手嘅嘢都好，咁我唔系同你做买卖啊嘛，同埋你唔系买我政见同买我立场啊嘛，大哥，同埋我对民主党嘅批评，我今日都即系费事再即系再重复咯。大家有咁多唔同嘅睇法，喺个立场上边，喺个策略上边，唔代表即系原来你嚟我一餐饭，买咗我啲嘢嘅时候。就代表我係所有嘢我都唔喐得㗎嘛，係咪？即係正如我頭先講何志剛嗰段咋嘛，唔係你做咗我主持我哋就有免死金牌㗎嘛，大哥。 咁就真係叫收受利益㗎啦，咁。 咁你 ICAC 你知㗎。But anyway, 即係我真係都係情深嘅，即係我只係話點解我嗰一刻我辣著咗啫。不過啲人講我嘅時候呢，你好似上一次梁麗閣咁咋嘛，屌你中間嗰段你 cut 咗佢喎，大哥。佢講呢一句㗎，大哥。 豬場新聞嗰度。 佢講呢一句㗎，中間有。我捐咗钱俾你喎，大哥，喂，唔系啊嘛，你买我啊，大哥，喂，我买唔到噶噃，我买到我神早已经即系飞黄腾达咗啦，系咪啊？使乜喺个即系网台里面做节目喺度吹水啊，大哥？喂，我呢样嘢我实着嘅，系咪？你边个都系假，天王老祖都系假，李柱铭同我讲呢句说话都系假，即系死咗嘅司徒华同我讲呢样嘢都系假。我捐咗钱俾你，咁我唔批评得你嘅，大哥。我唔讲得笑嘅，大哥，唔系啊嘛，大哥，唔系呢样嘢我系着嘅，即系点解我继续即系落去？不过如果你俾我再选择一次，我知道嗰系高佬嘅话，我当然我梗系唔玩呢下嘢啦。 嗯， 系咪？我点知你原来系咁啊？即系以前咧，花生台啊，个台庆啊，二周年有三周年又好，何俊仁都俾我玩过啦。